ChinesePod.com。 哟，刘佳，没时间了，你赶快换衣服吧。 Monica， 我原来以为不用穿泳装， 这是选美比赛，当然要穿了。 哎，你们看那个女的，肯定去隆胸啊。 对呀，报名的时候她的胸部完全是平的。 啊？比赛允许整容吗？ 他们才不管呢。 是啊，只要是美女就行。 这里的女孩子大部分都是人造的。 不会吧，我看挺自然的。 刘佳，你真老土，现在的整容技术很发达，根本看不出来。 对啊，而且隆鼻隆胸跟双眼皮都是小手术，参加选美的人都知道。 那是不是不整容就没希望了？ 可以这么说吧。 是啊，人人都这么完美，不整容怎么比得过他们？ 看来这个比赛真的不适合我。